听亲切的声音。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来关注天气，高温黄色预警中，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仍可达35度，高温闷热天气持续，请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明天午后将会迎来雷阵雨天气，但更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将会出现在明天夜间，出行的朋友请关注临近预报。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暗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Hello， 到了北京时间20:02，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回来。在工作日忙碌之后之余呢，在每个周末夜，在空中跟麦麦麦同学一起呢，分享只有属于周末的音乐、快乐、美好相会的时间。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六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跟大家相会空中。好了，今天晚上呢，各位同学已经准备集合了，不知道大家在忙些什么呢？周末有怎样的小小安排？在北京收听节目的朋友，在车里的朋友，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哈。今天呢，从外面赶过来啊，来台里直播，发现的路上啊，这个时间段还在堵车，是不是跟天气有关系呢？天气越炎热呀，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气儿，你知道有点急躁的感觉，越是需要什么呀？静心，有没有？俗话讲，心静自然凉，对不对？空调都少开好几度。好，今天晚上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歌，同时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了。来说一说自己呢，此时此刻内心戏怎样？说说呢，想听什么歌曲，同时呢，想点播什么歌曲，送给谁都可以告诉我们。点歌贴一上线，我呢就要滑滑手机，翻啊，看看都哪些同学已经开始来抢沙发了。 Oh my radio star。 Oh, L-E-M-G-Y， 橱窗里陈列着关怀，我想买你的未来，偶尔走走释怀，也喜欢穿起简单。灌溉我的爱，单纯雪白，虽然离开，记忆像发过香槟的软木塞，味道还在。恋爱自古以来，是谁发明的解不开？ Oh no no， 就算有意外，谁赢谁失败谁离开。 Love me anymore, but better 只要你一直抱着我，说你不了解我，但至少会去试着做，去喜欢每个我。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真的真的烦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 21:12，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正在刚刚开启中，邀请大家加入我们，轻松的在路上听听歌唱唱歌，想听什么告诉我就好了。 No more pretending, 'cause now you're winning. Here's our beginning. 今天在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当中呢，抢到节目沙发，如果呢没看错的话，今天他5点34分就已经来报道了哈。这位同学呢想把这个祝福送给杨飞彤。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21点17分，我们来看一下众多同学呢正在互动的朋友。这位呢说想把这个会员站送给的这飞彤啊，祝他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希望呢，我们的这个麦家族同学呢也送上了温暖的祝福哈、啊。希望你们的温暖祝福可以让你们的 idol 感到更多的真诚温暖，未来的路互相帮助、互相陪伴。和眼睫毛又来了，他说呢，上次呢点歌为了好友祝福啊，被他喜欢的大学录取了。今天呢录取通知书已经在他手里了，恭喜你啊，恭喜他从这个高三老学姐升级为啊这个准大一的啊这个老学妹啊，不对，小姐姐。好，深思熟虑之后呢决定了艾特了他，这个人呢叫做土豆泥啊，希望土豆泥同学呢开启一段新的这个提升自我的，对不对，这个不管是什么学姐啊，小学妹啊，小学姐啊什么的，都希望呢可以在新的环境当中呢结识一些真心的朋友，然后再就是呢可以呢在步入工作之前，对不对，毕竟上大学了嘛，好好的再积累积累啊。因为我觉得上大学的时候呢虽然是还是大学校园啊，现在想想真的大学校园太美好了，但是它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让你步入工作的这个阶段前面的一个小小的前奏了，需要呢你从大一开始哈、啊，就慢慢的去离自己的梦想呢不断的靠近，通过自己的实践啊、努力啊、每天的积累啊、遇到的这个朋友跟他们的互动啊、学习成长啊、为人处事啊等等等等，我相信总会呢找到一个属于你的一个可以追的梦的这个方向，然后找到这个方向之后不断的努力，大学一毕业哈、啊，顺利走向人生巅峰，想的挺美好的，是吧？因为毕竟呢我不太，你知道，就是我不太了解，就是从大学期间怎么样这个毕业之后然后走向人生巅峰，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就在做电台，就已经走向人生巅峰了。所以呢可能我就入行比较早吧，然后提前的享受了一下这个比同龄人可能感受的更多一些的这个东西哈、啊。但是呢人嘛总是呢活到老学到老，无论呢你是在什么样的年纪遇到了怎样的际遇啊，生活当中给你怎样的所谓的这个小小的幸运之手点拨一下你啊，无论呢是什么样的状况下环境下，都是需要自己不断的给自己设立新的目标，挑战新的可能。21点19分，你想听什么啊？还有一位同学呢没有使用微博，对，然后呢他没有使用微博，按理来说呢就不应该给他播放歌曲，但是鉴于呢他经常的啊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所以呢不妨就满足一下他的小小心愿啊。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苏醒的点播啊，点播呢歌手苏醒的一首歌曲，跟我的做派很像哈、啊，自己点自己的歌可以。有正在回家的朋友吗？Back home. I'm telling you, it is time for you to go home, boy.就这么一转眼，时光过了好多年，记得回到被伴着的土地，还在那个夏天，结束了一段奇怪的经历，对新生活好期待。我来到了北京，四季拥抱惊喜和意外，当从未感觉离开，因为我从来不曾依赖，把好像从前一样，什么都不说却明白。当我迎来新的挑战 ，They say go ahead，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It's a big city， 充满梦想和机遇，有很多 money， 有魅力，还有 pretty lady。爸妈的叮嘱不多，以前说过的不说，不啰嗦，只说要努力，要开心做自己就不错。每次挂电话前还是那句注意身体。我总说没问题，即便上一切顺利，艰难必备到处飞。爸妈说不拼就拼，只要不危险就 OK， 只要我全责。 灰头土脸回了家，妈妈也不行，她总说想做就做，不要让自己后悔，她总说这叫我喜欢儿媳妇，什么样都 OK。 慢慢她的笑容和皱纹都清晰可见，和老爸的斗嘴变成最好听最和弦。后来我剃了头，我想做小男，想做说唱老大，结果朋友们说我越来越像我老爸。 Of course I miss you and more wanna be with you. You used to raise me, now it's time for me to take you to the place that you can really be proud of me. I used to wonder how to be like you, I now believe. 你们给了我生命最好的礼物，你们给我一路，你们看着我成长，看着我进步。不管我去的城市几度，不管我走了多少里路， Trust me, 我想家，我也在全力以赴。 别忘了回家哦，21:24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有一种这个借口叫做什么？叫做年轻。年轻呢，好像就可以所谓的不珍惜时光，不珍惜爱，不珍惜跟家人的每一次的团聚，好像总觉得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但是当有一天发现自己的爸爸妈妈都老去的时候，那一个时刻，或许你就会把这个借口扔掉。有空回家看看。 人家正在江南的小街，你出现那闪耀的光线迷我的眼。 Hey baby, 我愿意一辈子只为你赚钱。你爱甜我爱咸，我们天生一对，因为天文地理科学道理都说我们八字绝配。拥有你是我人生最幸运的事，我爱你的一切，特别是你眼角的痣。我们的故事不需要布置的，哪里都是晴天，用世上所有颜色形容白色，勾勒不出那画面。永远有多远就多远，见鸳鸯不羡仙。你的美丽无法抗拒，诗词歌赋无法言语，学出我的回避。 梦见你需要你一个吻就可以，你害羞我强求，想回到那时候，我躺着你睡着，温柔的依偎，我以为心跳是如此的紧，可那半夜中像是下过雨后的夏天，我们像是下过雪后的冬天，可那春秋哦被偷走哦哦哦，像是下过雨后的夏天，我们像是下过雪后的冬天，可那春秋秋天落叶满街，帮我整理好衣领，挥手告别，关心的话语萦绕在我耳边，既然会流泪干嘛要说再见。这些年当树叶飘落的瞬间， I miss you girl、oh, 秋风吹叶满天浮现的画面， I miss you girl、oh, 仿佛你一直都没离开身边， I love you girl、oh, 你落在谁的肩上穿了 80多年前，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据介绍，东方夜谭在舞台呈现上将体现东方美学特质，通过中国水墨画的虚无缥缈和戏剧中真人肢体表演结合，水墨画与声光、布景、互动投影、武打场面相结合，带来极具中国意境美的舞台呈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Oh my God。 birthday 送给呢要过生日的同学们呢。今天呢很多同学在麦麦的周末现场里面呢纷纷的许下了自己的小小心愿，也送出了自己的祝福啊。今天的沙发就拥有者把这个这样的一个生日祝福帮你传递，好不好？ 才明白爱的意义。哦，我的妈妈，我永远都是你的孩子。妈妈，在长大以后，每当我迷失自己，哦，妈妈，我好想牵你的手。 997，他说板凳都没了。 都不必多说， 喜欢你， 属于我的私密的快乐， 喜欢我， 喜欢你陪着我。我不算什么，不是那个什么的什么，可是你认可我是我注定的转折。或只是巧合，你看透倔强的壳，发现里面最柔软的我，眼前的一切不再是钢铁，不是我寄居的壳，而是因你发亮的世界。

最近呢，北京的天气很热，不知道呢，除了在北京收听节目的很多外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那边天气怎么样？温度怎么样？一定要呢防止中暑，在这个天气里面，千万不要太过于这个激烈的运动啊，要把这个暑好好避一避哦。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度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养成旁的老树根，像回忆般延伸。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一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度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怎么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城，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 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节目当中呢，麦同学我总是呢会讲的一句话，发现最近经常讲啊，这首歌又是有一些日子年头的歌曲了，听起来很熟悉，但是呢你知道吗，已经有十年的光阴啊，创作在2008年的10月份发行的这些录当时专辑当中啊，林俊杰所发表专辑里面的这首《醉赤壁》，也是一首中国风啊，诠释了一首古典的感觉。21:58，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再回来。 On my radio star。 Oh my God.

有些人说呢，一生呢谈几次恋爱好，谈三次恋爱最好，一次懵懂，一次刻骨，一次一生。

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妄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 已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群星的对唱曲啊，在今年呢 KTV 里很多同学都喜欢来演唱，男生女生对唱曲，杨宗纬和张碧晨带来的凉凉，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现在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的内容跟我们来聊一聊。

犯罪系列剧《冰雪暴》第四季宣布2019年开始制作，美国喜剧明星克里斯·洛克加盟第四季担任主演。洛克的事业重心一直是大屏幕和脱口秀，《冰雪暴》第四季将是他自《人人都恨克里斯》之后第一次回归小荧屏担任主要角色。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夜空巨星。 回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22:33，这个星期六的晚上，9点到12点，3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希望呢可以是让你呢感受到了在周末听听歌、唱唱歌的快乐氛围哦。我们常常看到的风景呢，是一个人总是会仰望和羡慕着旁人的、别人的幸福、同事的幸福、邻居的幸福，一回头你却发现自己也或许正被仰望和羡慕着。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 当真相不再只是当初单纯的想象，太多话从梦想沦落成嚣张的谎话，希望总是伴随失望，只好愿望幸福雪上加霜，挣扎怀疑信仰，烙印下的伤想抵抗，妥协苦涩荒凉，再勇敢一趟，前往爱与恨的流浪，狂妄倔强不怕原谅，谁能和我一样，就大声喊叫，心跳让我看清我的需要，不怕别人笑，会勇敢很好，让心学会去思考，将就爱有多可笑，傻瓜才会计较，谁付出多或少，谁去讨谁就输掉，谁不要谁就能得到，勇敢的好。 挣扎怀疑信仰，烙印下的伤想抵抗，妥协苦涩荒凉，再勇敢一趟，前往爱与恨的流浪，狂妄倔强不怕原谅，谁能和我一样，就大声喊叫，让我闹，让我难免不煎熬，想 看清我的需要，不怕别人笑，会用得很好，让心学会去思考，成全爱有多可笑，傻瓜才会计较，谁付出多或少，谁去讨谁就输掉，谁不要谁就能得到。 situation 慌乱中，眼看最后一道围墙正在崩裂瓦解，慢慢变清晰的青春， 仿佛就没尽头的黑洞，彼此拥有着诸多致命的概念， 平凡的心不断蔓延，结局那是无法弄尽， 听风季节在高耸窗前面前微弱的吹响了几道风暴，袭击眼前宁静的黑夜， 穿破风暴中泪点，默许淹没我的回忆，刺透天寒地面，贯穿千里的边界，街道前两颗星星的 视线超凡，但你为什么躺在飞行间的床， 荒野要我开拓，胸口的梦无法触碰， 希望共梦想随着家里的旗帜洗去历尽摧残，如记录太轻了，托付看着百花重新上展， 穿破风暴中泪滴，梦却淹没我的回忆， 死后的天南地北，贯穿千里的边界，直到千万颗星星带着微光点亮无尽的深夜， 快要再一次死心， 快要再一次死心， 迎接黎明的光辉，被扭曲的事实，被捏造的故事，听见闹钟响起，汹涌的浪起， 沧桑顿时过去，开创盛世天地。 Yes, you 穿破天崩和地裂，一点不变的信念，咆哮到声嘶力竭， 咆哮到声嘶力竭， 让大家都记录为， 让大家 都记录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 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像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有的时候音乐呢就是具备这样的魔力，一首好歌它可以让你听到的时候把所有的坏脾气自然的收敛起来，好心情在周末绽放，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Baby, I need you to tell me right before it goes down. Promise me you'll hold my hand if I 已经有限。

put down. I don't know my life from right.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Never thought that things would be the same. Wherever I am,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 I'm making a stand, and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Acting crazy, there's nothing to gain, and I'm feeling the pain. Don't say anymore, 'cause I'm losing control. Now I'm running low, but I can't let go. Little honesty, tell me what you need from me. Show me that you're ready, 'cause I'm ready. 欢迎回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回归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麦，麦同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为你放好歌，跟你说晚上好。23:06，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在今天晚上你还可以呢小小的窃喜一下，明天依旧可以享受一下周末的时光哈。刚刚给你的是全新出炉的蔡徐坤弟弟的新歌哦。 还不知道你名字叫什么， 卡西诺。 可不可以给我接句话 ？Of course。 我想我已注视你很久了，可不可以跟我唱一首歌？ 我的名字叫兰斯卡西诺，可不可以给我一张？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丧气满脑想着放弃让我无法放心 girl 从爱胡思乱想说我有所隐藏让你感到伤心 girl 明明那么了解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因为伤心 girl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现在更珍惜或许是以前都痛苦过才不想分心没有半点做作没有半点虚伪只要耐心体会你我相互依偎相互依偎感受心扉感着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不会像任何人一样对待你 对待你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用心爱你 用心爱你 没有人像你一样让我动心怎没有人有你一样迷人 我就想拥有一艘 rocket 都随时晓得你在哪里他聚在你总是对我打击我从没得进去拉斯加里去了每个地方截图定位跟我一起共同进退对不起我总是跟你顶嘴导致每次都不能够去应对 oh wait 可总是分了合合了分情人总分分合合他没有爱的深就怪我们挖的坑怪我争强好胜还有比谁付出的多我们总是习惯真 I can let you goI can let you know, let you know 就在这一周 这一周 就每一首 每一首 每次伤心之后猜猜会记得爱爱的太死拜拜你变得猜猜会变得乖乖时间太快快不想等待带你来比赛 两个人像在演戏剧 戏剧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你知道我才没有什么秘密你总是说我算个什么东西从没有人会这样对你距离产生怀疑让人抑郁因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末夜现场。在周末的时候，如果天气也真的依旧呢没有达到你心里预期的那个凉爽的温度的话，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音乐节目当中，音乐就是可以呢给你带来一丝清凉，你会相信吗？你一定要相信。有没有觉得凉爽很多？有没有觉得好像冷空气飘过来了？ 天黑了，动静的夜，铁塔灯。 枫叶都变红了，天气让爱变奇怪，知不知道现在多么需要你在，一个人还有孤单，你的外套穿着温柔还在，无法停止想你，我的爱我的爱，居然在秋天说拜拜，知不知道只有十二度，白色外套是去年的礼物，穿上它几乎感受你的温暖没离开过，夜风像在说什么，在我耳边却听不清楚，把它当成你说爱我，相信那天会在，我的爱都会回来，知不知道现在多么需要你在，一个人还有孤单，你的外套穿着温柔还在，无法停止想你，我的爱我的爱，居然在秋天说拜拜，知不知道爱你让我难过失败，只因为手渐渐松开，心也跟着变烂，很爱你很爱你，只能独自默默离开， 知不知道现在多么需要你在， 来自张惠春，天气让爱变奇怪，这个样的温度会让你对爱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吗？23:25，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接下来给你毛不易。 如果真的有一天不会相见，我会将你照片保留，那时的你我，那时的笑容，那是春风最心中，只是不过在很久很久以后，我们都有各自的家，在某个角落，在人海尽头，你会不会也偷偷想我。蝴蝶飞了，知了睡了，落叶堆成白雪，哦哦哦哦哦，流年似寻常。I will miss you， 人生的路我只能够陪到这里。挥挥手，你说再见好吗？自己转身走吧。我怎么天翻起你的照片，可能我已功成名就，而如今的我，此时的笑容怎会变得如此沉重，

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那是什么呢？就像好好生活的篝火，我的那种伴，一直想念着我们。不管怎么过，还是总有一点点的冷，都流着汗水的头发一起流到底。天气这么热，我哪里都能不想去，只想躲在家，看着我的电视吹冷气。想到我的手，楼上的爸妈一直笑着，不停一直笑。客厅的电话没有人接，还是一直响，还能怎么办？他在床上对我一直笑。天气这么热，我哪里都能不想去，只想躲在家，看着我的电视吹冷气。天气这么热，我哪里都能不想去，只想躲在家，看着我的电视吹冷气。现在骑着车，我骑着一直想念你，身边的爱情却一直一直向后跑。你想跟我关，我的现在还是不用管。一直想着说，因为现在的我听不懂。天气这么热，我哪里都弄不下去，只能一直去，因为我不想放弃。天气这么热，我哪里都弄不下去，只能一直去，因为我不想放弃。剪刀剪剪好好修理我的头发，我的烂头发一直向前吹着我的脸，不管怎么过还是总有一点点的脸色都流着汗水的头发一起流到底。天气这么热，我哪里都能不想去，只想躲在家看着我的电视吹冷气。天气这么热，我哪里都能不想去，只想躲在家看着我的电视吹冷气。天气这么热，我哪里都能不想去，只想躲在家看着我的电视吹冷气。 天气这么热，天气这么热， 天气这么热，天气这么热，天气这么热，天气这么热，天气这么热。天气这么热，天气这么热，天气这么热， 天气这么热。我知道呢，这首歌肯定是唱出了很多同学在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的同学们的心声，对不对啊？如果呢最近你也感受到真的很热，哎呀，一定要呢学会一些让自己呢瞬间凉下来的方法。比如说可以想想呢自己的这个钱包还有多少钱哈，想想自己的存款，想想自己非常爱的那个人，他并不爱你，对不对？是不是凉了？ 凌晨三点钟音乐中断，彼此说一声晚安，各自不寒，躲在空荡的房间，心很乱。狂欢其实很简单，快乐难。 是不喜欢有人陪伴，看过太多的陪伴，慢慢习惯。爱是最后的晚餐，终会散。对寂寞说声晚安，多浪漫。夜色阑珊，越热闹越孤单。曲终人散，越安静越不安。喧哗散去后，只剩茫然。看过太多的陪伴，慢慢习惯。爱是最后的晚餐，终会散。对寂寞说声晚安，多浪漫。夜色阑珊，越热闹越孤单。曲终人散，越安静越不安。拥挤的人群不如拥抱温暖。浮躁喧哗散去后，只剩茫然。 晚安，在城市当中，有一个人每天都会对你说晚安，有一个你很想等待他说晚安的这样的一个人，兴许你就是这个城市里面最最幸福的那个人了。23:40，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唱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 全身的 向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来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这个问题可以问问大家，此时此刻你在收听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的这位同学，说的就是你啊，有没有呢跟我们保持互动呢？在23:47，我们总是有好音乐围绕在耳边。新岛同学说呢，最近沉迷在网剧和同名小说里面的哈，简直叫做一个无法自拔，想点一首歌曲，这首歌很适合你啊，着迷。 再不允许你多消失一秒，我的心在融化，我的爱正燃烧。在每一件你生命若似漂浮的水草，悠悠荡荡浮沉在熙攘人海。当伤心无